李下士啊，坐，这就坐下了。杜大盼打量一阵李白，不知李壮士师从何门，另外我这五个弟子不知哪方面得罪了李侠士，如果是我管徒不严教徒方，老夫当面谢罪。如果要是那言下之意，你要是无理取闹，今天我得跟你说的说的。李白笑了，哎呀，前辈，李白早就听说您的大名，如日中天呐、啊。今日一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都是一些小过节，都是一些，哎，经不起推敲的，一些小毛病引起的误会，双方交手了，也是您五个爱徒呢，让我李白，我占了点这么便宜，如李白有不对的地方，万望您指点，我一定改错了。嘿，李白真会说，没往下深说，说他们几个去偷去怎么地啊，没说，他这儿没说，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还挺感激李白，真要说这几个人去到那儿偷去，挨着揍了，那杜大盼呢得把五个徒弟收拾了，还挺感激李白，没把底给露了。那么我李白就因为久慕您大名，今日我才来的，咱们呢多亲多近哦，还几句话把杜大盼呢说的心里头也暖，看起来这个李白不是个惹祸的根苗。那您谁徒弟啊？我得问问呢。请问李侠师，您授一恩师是哪位啊？嘿呦，这个还挺为难李白的，因为燕飞来燕影告诉李白，不知您根底的，您就不用把师门告诉他，江湖险恶呀，这个门派和门派之争啊，一延续都几百年，互相不睦，两派之争血雨腥风，你得罪那人干嘛呀？绞杀在这里边没完没了，所以你大可不必报你是昆仑派燕飞来的徒弟。所以李白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杜大侠，我这点武功啊，一是参照一些书本，二有意高人暗中指点。哦，杜大盼挺不高兴，没把师父告诉我，那就是小瞧我，没看得起我，怎么在书本上学的啊？还有一高人暗中指点，那意思我杜大盼不配听你是什么门派，你师父是谁呗？那既然你这个在书本上学的，这我可得领教领教了，能把我五个徒弟给打趴下，这什么书啊？这是啊？说杜大盼笑了，站起来了。李侠士，既然你是自学成才呀、啊，这我可太高兴了。武林当中有你这样的人物，也是幸事。能否这样，杜某不才，愿领教一下李侠士的武功，我教训教训你。哎，李白，别看表面上很谦虚，这个年轻人很狂啊。说杜大盼说完了，一探手，这边上啊，他徒弟韩刚递过一把宝剑来，这是杜大盼的一口宝剑，叫秋风落叶扫，苍凉剑就拉出来了。他也不等这李白答不答应，李白一看，哦，这要跟我比划比划，那可真求之不得。我跟杜大盼这么高的一个人物比划，那能学好多经验阅历呀、啊。我打过你了，那我李白就说明这功夫成了，如果真要是败北当场，那就是我经师到了学艺不高，我还得继续加深苦练。所以李白也站起来，哎呀，既然杜大侠这么瞧得起我，要切磋武学，李白求之不得。好，那李侠士亮出你的剑。好吧，李白恭恭敬敬的把剑摘下来，印老九剑床嘎啷一声， 这口九天银河剑可就拉出匣了。这剑一出匣，杜大盼就是一愣啊，哎呀，这是一口名剑呐、啊、这口宝剑可真是价值连城、啊、说杜大盼虽说叫不出这口剑的名字来，但是一看此物非同一般，四尺长的大宝剑，李白握剑在手，两个人就在这凉亭的前边是各亮架势。这过去打仗得亮架势，那么杜大盼来了一个仙鹤直入，李白呢啪来的这么一个大将东去，两人把这剑招拉开之后，请李白后动的手，杜大盼先动的手。因为李白说了，您是前辈，理应您先行。杜大盼想，你倒挺客气，一会儿啊我就让你冒汗。唰的剑就推进来，李白闪展腾挪，挨棒即靠。那么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下李白的剑法。咱们这书由李白下山学艺成之后到现在，就是笼统的说一下，他是无极十二式，没有深深的介绍李白这些剑招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咱们简单说两句。这个天地未分呐、啊，为元极，元极化无极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。那么往下一推呢，就是三才、四象、五行、八卦、六丁、七星、九宫。那么燕飞来创的这个无极剑法，它共计是118招，118招归在十二式当中，就是一式有10招，那么最后的12招缺2招，所以李白的剑法是118招，12式。那么这118招在哪儿呢？这个剑谱啊现在还在，您打开《全唐诗》，在李白的诗词歌赋里边，这个剑出现了118次，是分布在106首诗中。那么这个剑字出现118次，正是李白的太极十二式118招。您就在这个李白那个做那古风，那么一句当中，秦皇扫六合，虎视何凶哉，飞剑绝浮云，诸侯尽西来。这飞剑绝浮云，那就是一招剑法。你像登广武古战场怀古里边那么两句，暗箭轻八极，归酣歌大风，那就是一剑招。还有那君王暗箭望边色，矛头已落胡天空，这是李白的剑招，明白了吧？这么多年没人告诉你，今天孙一偷偷的告诉你，孙一要想研究李白的剑法，你就到他那诗词里去找去。说您不信，您别不信呐、啊！你打开李白的那些诗词，你突然发现他那个剑谱，咱就拿他做那些诗啊，都当剑谱，气势恢宏啊！那剑谱啊，他有首诗叫《入朝曲》，你听的这一招剑，天子平御戟，剑履浮云行。他赠郭将军那首诗里头，平明拂剑朝天去，薄暮吹鞭醉酒归。这剑，这一招太厉害了啊！还有那个冠剑朝风缺，楼船是龙池，这得多好的剑法呀！啊，这剑招研究吧，各位，哪天真要咱们一高兴，研究一个李白诗词剑谱研究会，啊，大伙研究研究李白这位大诗仙他的高明剑法。每年咱们举办一次诗词剑法大比赛，咱们既弘扬了伟大的李白写的一些诗词啊，又把他这个剑谱剑招给他开发出来， 那是一绝呀。行了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啊。那么杜大盼和李白一交手，现在的李白呀，士别三日，须刮目相待啊，那可不是刚下戴天山的李白。通过几次打斗交手，经验行了，有了点了。可即便有了点儿，20招以后，杜大盼把李白逼得是鼻挖鬓角见汗。这里边咱们得说，杜大盼的武功不弱，那在天下当中史界也是名家呀。可是杜大盼吓了一跳啊，哎呀，这小伙子这些剑招往来诡秘，神出鬼没的，这是受过名人指点，高人传授啊。啪一转身，李白来了这么一个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，这么一招。杜大盼纵身飘起，刚躲过这一招，李白突然又来了一个剑诀浮云气，弓弯明月辉，这招更厉害，给底下啪往上这么一扫，杜大盼一个空中横飘，刚躲过这剑，李白的剑可就刺进去了。那么李白这招叫什么呢？叫击筑饮梅酒，剑割一水梅。这招你在他那个诗里边《少年行》第二首啊，就有这句话，这是李白的一个剑招。杜大盼一想，我不跟你整点真的不行了，确实这个年轻人很两下子，所以杜大盼拿出8分的功力把李白给围上了。李白的剑招再诡秘再快，但有一点，经验阅历照杜大盼的还差多了。那杜大盼闯着江湖多少年了，什么阵势没见过，什么风雨没经过，什么打斗杀没看过，什么股市他没上过，那股票啊蹭上去下来呀，跌了赚这都整哪儿去了，反正这与股市没关系，那天没整啊。反总而言之，杜大盼用经验阅历和精湛的武功，虽说李白这个剑法好，但是在经验阅历上差一截子。他把李白围上，李白是鼻挖鬓角见汗，拿出了9层的功力。杜大盼打得也很吃力，虽说把李白围上了，也是非常吃力的。不过杜大盼就琢磨，这个小伙子的剑招谁的呢？怎么这么像一位老人家他的剑法呢？啊，怎么这个人是哪儿的？李白哪个门派的？正在琢磨思量之间，两个人来个大撒手。杜大盼一想，我怎么也得把你点上，轻轻伤你一下，我绝不能要你的命，因为既无冤又无仇，点到为止。大盼使了个开窗推月，前腿弓后腿绷，伸足长背，这剑就奔李白的肩头去了。他是扎李白的左肩头啊。李白这时候也使了一招，这招叫流星白羽腰间插，剑花秋莲光出匣。说哪里边能找着这句啊？在李白的那个文李太尉大举秦兵100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崔氏玉19韵上就有这么一句。这是李白的一个剑招，这剑招什么样也是够笨，杜大盼的肩头这剑直推出来了。现在的形势是杜大盼掌中剑刺李白的肩头，李白掌中剑刺杜大盼的肩头，这就看谁快。这里边咱们按评一下吧，两个人的速度是差不多，但是李白占了个便宜。怎么的？您别忘了，我杜大盼的剑是3尺3寸长，这是个正常的尺寸， 这古代的宝剑都是宝剑三尺三，三寸两刃宽。李白的这剑就比边长七寸。怎么的？四尺长。这是太子剑，乃他祖上李建成太子的腰中佩剑。说白了吧，李建成要当了皇上，那就是天子剑，格外的长。所以这一长，李白可就占了便宜了啊！杜大盼发现了自己这个剑锋，就是剑尖离李白这个肩头还有半尺远的时候，李白的剑离自己的肩头仅剩下一寸，那肯定是李白先把杜大盼扎上。所以杜大盼这么一打愣神啊，他的剑可就停在这儿了。他万没想到，李白一抖腕子，也停到那儿了。哎呀，这给杜大盼多大个面子啊！真要今天这一剑扎上杜大盼，这蜀中侠肩头弄一个点儿，还甭说一个眼儿啊，就点青了那么一下子，这江湖可就白创了，这名可就白晃了。一世的英名就赴东方流水，化为风里灯。怎么的？完了，这传出去多要命啊！让一个乳汁未干、胎毛未退、刚创江湖的一个李白，青莲乡的一个小农村青年，弄宝剑，噗，把肩头给怼了个口子，啊，鲜血直流，哎呀，疼得直叫唤，啊，直么缝针，是吧？那年没这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总而言之吧，那名儿可丢大了。李白把剑停到这儿，那给杜大盼呢、十足的面子，没把杜大盼这杆大旗给绝了。所以杜大盼手停到这儿，李白的手停到这儿，两个人目光一对，杜大盼一撤剑，秉腕抱拳，哎呀，承让。李白赶紧抱拳，前辈啊，您的武功太高了，李白望尘莫及呀、根本不是您对手，是因为那言下之意不是我武功高，是我这个剑占了点便宜。杜大盼一琢磨，嘿，李白你还真懂事儿。李白，你跟老夫说实话，你是谁的门人弟子？我提起一人，此位老人家声名远震。老人家乃是昆仑派的三掌门，人送外号乘长风，展眼不见雁影雁飞来。老人家，是你什么人？哎呀，李白一听吓了一跳啊！人杜大盼通过你的招数，通过你的武功，都知道你是谁徒弟了。说李白功夫跟杜大盼那还得差，那么今天呢？只是略略小赢这么一点意思，就是因为占剑长的便宜了。真要李白想扳倒杜大盼，那正经得闯到几年江湖，正经的身上得挨几刀、几个口子、挨几脚。那你以为怎么的？那经验阅历啊，都是被打出来的，都是在吃亏败当中索取来的，没有常胜将军。说李白一抱拳，那当真人你就不能说假话了，人家都给你提出来说燕飞来是谁，你说我不知道，那根本不认识，是吧？他燕飞来谁呀、谁呀、啊那不是李白干的事儿。李白赶紧抱拳，他老人家，我诉个罪儿说，那是我的授业恩师。哦，原来你是燕老爷子的徒弟。杜大盼一琢磨，这个剑法像，那没听说燕老爷子收徒弟呀、这怎么蹦出了一个燕飞来的徒弟呢？正在犹豫时，猛然间外边大喝一声，噌，跳进一人。杜大盼一抬头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欲知详情，下讲再说。

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唐盛世多才子，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上文书啊，我们说到成都武侯祠，蜀天侠杜大盼大战李白，两个人虽说是以武会友，但是是暗藏杀机。这里边咱们得说李白的剑招剑术，那是无与伦比，占了优势。杜大盼占的是经验阅历优势，打到最后，李白用的是以剑登高楼，悠悠宿春木这一招。这个在唐诗李白古风那首诗里头你能找到，那就是一剑招啊。结果就把杜大盼逼住了，因为李白的剑比杜大盼的剑长七寸，就占了这么点便宜，但是他没有扎上杜大盼，这是给杜大盼留个面子。真要扎上，我的妈呀，杜大盼呢，这辈子江湖白创了，咔嚓这旗就折了，山头啊就碎了，什么蜀天侠呀，没名了，就这点面子给杜大盼留的，把杜大盼的脸给保住了，杜大盼能不感激吗？他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手下留情了，转怒为笑，哈哈哈哈，承让。但是李白也得佩服杜大盼的功夫太高了。就在两个人互相谦虚的时候，外边有人说话了，哈哈哈哈，不打不交嘛，跳进一个人来，哎呦，在场的人闪而目观瞧，此人身高八尺，面如锅底，大眼睛，最出奇的，这个人这部胡子长啊，到肚脐这儿，雪白的胡须。杜大盼一看此人，急忙上前跪倒在地，大哥，小弟给您见礼了。哎呀，赶紧起来，大盼，怎么不到家呢？啊！这人抬眼看了看李白，想必你就是李白吧？李白一愣，您是？哎，小老儿周天远。啊！李白到成都不就是投奔周天远来的吗？现在还住在人家周天远家呢，这不是周天远没在家。来这人就是颜面皓首赤胆侠，说为什么杜大盼给他跪下？周天远跟杜大盼两个人磕头拜把子，金兰结义兄弟，说周天远怎么来的？李白不是到成都周天远家吗？到这周天远没在家，老周头办事儿去了。办什么事儿？闹心点事儿。周天远的亲师弟就是妙手神机马守义，这个马守义啊，住在成都的正南仁寿县。这马守义在江湖上闯得多年，但是有一号的人物，家里开了好多买卖。他有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叫马金花。马守义年轻的时候跟一个人关系不错，俩人磕了头了，这是谁呀？圣手金鹰何远泰。何远泰在何家庄住，离这个仁寿县八里地。马守义结婚了，媳妇怀孕了，何远泰结婚了，媳妇也怀孕了，哥俩坐一起喝酒啊，就指肚为婚，就闲聊说如果要是都生女儿，他们就拜干姐妹儿，要生俩男孩那就拜干兄弟儿， 如果一男孩一女孩，咱们就干亲戚。行了，这就指腹为婚呐、啊，定下了。结果真生了，何远太太老婆生了个男孩，起个名叫何小杰。跟他父亲练武，后来上山学艺，现在闯荡江湖。马守义的媳妇儿生了个女孩，起名叫马金花。这马金花跟他父亲学艺，为什么马守义叫妙手乾坤呢？他这双掌无敌呀，那是啊，练的是金沙掌、银沙掌。这马金花小时候跟他父亲呢就练功，就练这金沙掌、银沙掌。大家都知道，练金沙掌、银沙掌，你必须得用这双掌打这沙子。你说一个女孩子练这干嘛？练点绣花剑啊、柳叶刀什么的，拿管花枪，那都是女子的兵刃，峨眉刺。他这是重型的，练金沙掌、银沙掌，啪啪成天的手在这沙子里打，坏了，打出个畸形来。这个马金花啊，别地方都不太长，就这俩手长，个儿不高，你看他不长啊，身子不长，专长手，最后是俩大铁巴掌。私下里人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马大巴掌。这马金花长得非常丑，今年已经二十了，那何小杰也二十了，两个人从小定的亲，可没想到，也说不上这个马金花长得这个丑样，这大巴掌长得模样让何小杰知道了，也说不上怎么就鼓动他爹何远泰退婚。我能娶这样老婆吗？何远泰没办法派人送来退婚帖，老哥俩坐一起说，我儿子哎，我管不了了，退婚。马守义一听啊，可不干了，这好说不好听啊，这已经定了亲了，给退了婚了，怎么的？我女儿啊，我女儿在娘家泼米撒面的豆子养汉了，那在中国古代啊，要休妻退婚呢、啊，那女子得犯七出啊，要不犯这个，那轻易不能退。可是何远泰呢，差不点给这马守义跪下，我儿子我管不了，走了。哎呀，马守义想，这不行，我得找个和事佬，那得好好跟这何远泰说道说道。他就想起自己师哥来了，他这师哥就周天远呢，他把师哥找来了。另外最近的仁寿县也非常乱，发生了几起大案、特案，闹得人心惶惶的。这周天远就来了，马守义把这情况一说，周天远呢就找到了何远泰，圣手金鹰就到何家庄来了。怎么劝何远泰就很为难，我管不了我儿子，我这儿子我都没法说呀，一脸无奈，难言之隐。哎呀，周天远一看劝不了了，回来吧，就跟马守信说，就是死了这头心吧。左六也是小时候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另外这事儿别人也不知道，咱不说别人也不知道，退就退吧，就没缘分。将来呢给金花这找一好的，郎才女貌的。实际周天远心里头也琢磨，你说这马金花你练什么，练什么金沙掌、银沙掌啊？练出个马大巴掌来，一个女孩子长那么两张大手。据听说呀，去年到山上碰着一斑斓猛虎，马金华到的气急，一大巴掌把那老虎啊由山这边扇到那边去了。说那可能吗？这咱们就开个玩笑，就是一巴掌把虎打的脑浆迸裂，万朵桃花开。说这姑娘这手要碰上谁，谁就倒霉，不是吐血就是骨折，碰到你脑袋上你就脑残。所以啊，周天元也没招，上哪儿找那如意郎君去？ 马守义呢也就点头了，行行，就这么地，也知道自己那女儿长得丑，人家何小杰不要。可也风言风语听说这何小杰呀、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说这何小杰是个高来高去低来低去路的飞腾一个飞贼。马守义只见过何小杰一面，还是何小杰十三四岁那年，所以周天远在仁寿县调和这事儿没成功，赶紧回家。到家之后听老伴说了，说家里来客人，李白来了，还有吴芷南。哎呀，周天远眨着眼睛啊，师叔燕飞来前几天来过一次，千叮咛万嘱咐啊，我这个师弟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来到成都参加这比武大会，要在英雄馆标明贺号，那我得帮忙。这师弟还有说的吗？在哪儿呢？说在后院住呢。就这儿周天远就来到后院找李白，因为是天黑，他刚到后院，无巧不成书，偏巧那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来约李白到武侯祠。你跟我来，你敢来吗？来就整死你。李白笑了，那你就投钱带路。哎呦，周天远一想，这是怎么事儿啊？这怎么来个夜行人啊？这就李白呀、我看看怎么事儿。周天远暗中就跟来了。那么到了武侯祠凉亭这儿，周天远藏身行，哎呦，一看那不是磕头拜把子兄弟杜大盼吗？这杜大盼怎么跟李白他们发生了矛盾呢？再耳细听，哦，这个祸事全出在杜大盼那五个徒弟身上。后来一看杜大盼跟李白比上了，这一比武，哎呀，暗中周天远一看李白的功夫太好了，差的就是经验阅历，这些剑招十分奇特。李白的剑法非常奇特，非常人所能认识，你要不是武林大家你都不认识他这个招数，那是无极化有极，有极化太极，里边套的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，打得你眼花缭乱。杜大盼要没有经验阅历早躺在剑下了。看着周天远呢直巴的嘴，最后两个人双双出剑，李白用的是以剑登高楼，悠悠送春木，这个剑扎向了杜大盼的肩头。这时周天远可就琢磨了，我也变蓝，你李白真要是把杜大盼扎上了，那你这个人呢就不怎么样。你可知道杜大侠那可是正人君子啊，你就把正人君子的大旗给撅了。你要不扎上，给杜大盼留这个面子，说明你李白知轻知重知人情。果然李白剑没往前递，不由得周天远挑起大拇口，一想不能不出来了，这就出来了。双方一介绍，那么那边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、一股烟无奈、小老西子白面全都过来，大伙儿给周天远磕头，那是大爷。周天远一缕胡须，哈哈哈哈，不光我是你们师大爷，这回都认识了吧？不打不交，李白李太白，你们的师叔。孩子们上前磕头。杜大盼也挥手啊，我说无奈，那个师傅磕头，由今天开始叫师叔。好嘞，小哥几个过来给李白磕头，李白赶紧一一搀起。哎呀，成了一家人了。周天远一回身呢，我大盼呢，俩人磕头三十来年了，你到成都府怎么不住在家里呢？哎呀，大哥，我也是刚来，我让孩子们先在四海英雄把练住。行了行了，都到家啊，到家。呼啦超周天远 把大伙全都揽在家中，不用到店房了，把后院全倒出来，大盼他们搁那儿住。另外，最近因为成都这个英雄馆举办的英雄盛会，江南的、江北的、黄河两岸的各武术门派的、上下三里六二八的一些江湖好友都要来，所以周天远告诉管家把后院全打扫干净，准备迎接客人。那杜大盼和周天远磕头，李白又是周天远的师弟，这什么说的没有。那小哥几个对李白也服了，特别是一股烟无奈还有小老西子白面围着李白转。这无奈紧了道歉，嘿嘿嘿，师叔啊，这个大人不把小人怪啊，丞相肚子里住白菜，这个不能怪无奈啊，这个我一股烟啊，好人呐，日后师叔你指的哪儿我打的哪儿，你说揍谁我就揍谁。小老西子也表白，穆让，我跟你说师叔啊，俺陕西人太实惠了，那天师叔我送你两瓶好醋。行了行行行行，李白乐了，这小哥几个就围着李白转，大排宴宴。第二天，周天远把好不错的几个武林当中的哥们儿又找来了，正吃饭的时候，天交正午，门官进来了，趴在了周天远的耳朵根子底下嘀咕了两句。周天远一听就站起来了，啊，让他进来。外边风尘仆仆进了一个人，年纪有四来岁，背一个包，骑马来的。周天远就和这个人来到了偏宅，这人拿出一封信来，周天远由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点点头，你回去吧，就说我马上就到。嗯，这人点点头走了，看意思来得非常急，周天远让他吃饭他也没吃。周天远告诉门房给拿十两银子，说怎么事儿？这封信谁来的？这封信是妙手乾坤马守义给周天远来的。周天远不在仁寿县调解马守义和何远泰这个关系吗？没调解成功，这儿女亲情也没嘎成，那么周天远就走了。周天远前脚一走，马守义家来了一个客人，谁呀？仁寿县乔县太爷来了。哎呀，上门拜望马守义。那马守义在当地是个名士，武术大家，谁不佩服？一见着马守义啊，这乔县太差不点给马守义跪下，说：“马老英雄啊，本县太到任以来不足三月，最近你都知道了吧？本县发生了几起大案，大概有八起案件。”有一个采货贼呀、啊，就在本县城连连作案，看着谁家漂亮的姑娘、漂亮的媳妇，晚间进去，不知道用什么手段，那是先奸后杀呀，极其恶劣。上差一再的催促这个案子，想我仁寿县两名捕快班头，为了抓这个贼，全都受了重伤。跟这个人一交手也碰着过，就被打伤了。我们捕快班头现在在家中养伤的。这个县里头发生这么大案子，本县无能，难以侦破，特此来请马老英雄无论如何把这个贼抓住，为民除害。哦，马守义点点头，这个得出面呢。那过去有句土话叫好狗护三林呢、啊、你还甭说你当地的英雄，就咱家养的狗要是好，家里来贼他叫唤，他护你这院子，邻居家来贼他也管，好狗护三林嘛。何况你马守义在仁寿县堂堂正正的人物，马守义就把乔县太送走了，你放心吧，今天晚上我就出动。天都刚黑，马守义就把家伙事带好了，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武术东西都挂不好了之后，他又家出来了。他女儿马金花要去，马守义也看了他一眼，你看住家， 啊，现在外边很乱，老夫先看一圈再说。结果马首一出来了，在这个仁寿县大狮子花街有个更鼓楼，他飘身行上去，这叫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啊。天骄子时，一道黑影由北边过来了，马守义就跟踪而下，就看这个人拐弯抹角来到一片大宅子后边，翻墙进去，马守义也跟进来。这人来到这么一个绣房的后边，拿出熏香迷魂药，刚要往里打，马守义在后边用冰刃啪就把这人点住了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抓你多时了。这个人一回头，转身就跑。马守义就在后边跟。要说马守义的功夫，那确实相当高。拐弯抹角，在这个仁寿县有这么一个庙，庙的后边是一片林子。这个人往林子里头这么一钻，一反手就三把飞刀。这三把飞刀马守义完全可以躲过去，可万没想到的是啊，在马守义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人，同样是三把飞刀，在马守义的左手也出现了一个人，也是三把飞刀，好像这三个人早有预谋啊。另外，马守义用眼睛的余光一观看清楚，他追的这个人是白纱蒙面，边上这人是青纱蒙面，也就是黑纱，身背后这人是红纱蒙面，黑红白三股三把飞刀同时向马守义飞来，马守义躲一躲不了二，结果有一把飞刀扎在肩头上了，噗的一声，这身体失去了平衡。这仨小子蹦过来，有一个小子一个卷毛腿啪就把马守义给搂倒了，这刀往前一递就要宰这马守义，其中有个白脸的一探手就给拦住了，站住！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要不看你是马守义，我他妈非宰了你，走，哗，这就撤了。马守义低着伤身子回到家中，这个气也打了一辈子仗，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拿起笔来给周天元写了封信，这才引出一段群凶聚会仁寿县李白一剑削双耳。欲知详情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